八道工程， 新的一年又来到。 接新一年，人人欢欢喜喜。 过去不如意，从今都抛弃。希望在新年，好运陪伴你。龙马精神，万事都很通。 马到功成，恭喜再恭喜哟。 充满有信心，一定有福气。大家齐努力，今年大胜利。 钟胜钟， 钟小玉， 大吉大利，马到功成。 燕青美君，恭喜你， 大吉大利，马到功成。 万事如意发大财， 大吉大利，马到功成。 心想事成乐开怀， 大吉大利，马到功成。 新一年，人人欢欢喜喜。 过去不如意，从今都抛弃。嘿，希望在今年，好运陪伴你。龙马精神，万事都很通。 马到功成，恭喜再恭喜哟。 充满有信心，一定有福气。大家齐努力，今年大胜利。 一帆风顺，没阻碍。 大吉大利，马到功成。 今年一定发大财。 福星高照乐开怀， 大吉大利马到功成， 幸福散播人间来， 大吉大利马到功成， 呼哈有活力， 呼哈 大胜利， 大吉大利马到功成， 新的一年又来到， 大吉大利马到功成， 新的一年又来到。 接新一年，人人欢欢喜喜。 过去不如意，从今都抛弃。嘿，希望在今年，好运陪伴你。龙马精神，万事都很通。 马到功成，恭喜再恭喜哟。 充满有信心，一定有福气。大家齐努力， 年年大顺利。 嘿。